干泪，伤到底，心忏悔也无所谓。我破茧沉蝶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嘿，我想你飞，温柔的追，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。我想你飞，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。我想你追，风温柔的吹，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。爱是那么美，我心陶醉，被爱的感觉。我想你飞，雨温柔的追，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。我想你飞，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。我想你追，风温柔的吹，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。爱是那么美，我心陶醉，被爱的感觉。 走到这里就是尽头，偏偏雪花落满我的肩，你却转身离开不说再见。是什么打湿我的眼？我知道那是我的泪。在零下36度分手那条街，在你一转身剩下我的夜，在期待春暖花开到来的季节，我的爱已枯萎凋谢。你说我是你今生唯一的选择，才与你定下三年的契约。那些誓言都在寒风中摇曳，我还停留在那一夜那条街。世界全部冻结，你轻轻放开我的手，说走到这里就是尽头。偏偏雪花落满我的肩，你却转身离开不说再见。是什么打湿我的眼？我知道那是我的泪。在零下36度分手那条街，在你一转身剩下我的夜，在期待春暖花开到来的季节，我的爱已枯萎凋谢。你说我是你一生唯一的选择，在与你定下三年的契约。那些誓言都在寒风中摇曳，我还停留在那一夜那条街。在零下36度分手那条街，在你一转身剩下我的夜，在期待春暖花开到来的季节，我的爱已枯萎凋谢。你说我是你今生唯一的选择，在与你定下三年的契约。那些誓言都在寒风中摇曳。